《盗墓搜集》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271章。第一班呢是我守的，其他的人都攰了成15个钟头，几乎全部人都是个头一掂到个地下就不省人事了。瞓到他们一瞓，我就更加觉得呢就攰得不得了，为了转移注意力就出力地揈了一下头，饮了啖清水就勉强地提一提神，心里面就想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。从当年白老四他们进入了万妖飞的地宫开始，一切就向着一个诡异的方向发展。诅咒啦，巨异王墓啦，杀换神文啦，归根到底呢一切都系同嗰个白老四只冚家拎呢就脱离唔到关系嘅。转而我又諗起咗约爷爷嚟呢度姓白嘅嗰个人，心諗白老四嗰个时候早就已经唔喺人间㗎喇噃。写呢封信嘅人会唔会系白老四啲后人呢？或者只系一种巧合？呢一切可能就只有阿爷佢自己本人先清楚啦。喺胡思乱想之间，时间就一分一秒咁流逝。我睇住只表，一到时间呢即刻叫阿中公醒嚟，等佢清醒咗之后就接班，跟住我又倒头大睡啦。强烈嘅劳累等人哋几乎一眯埋眼就即刻瞓着。呢个咁短短嘅一觉就瞓到好冧。俾人哋叫醒嘅时候，所有嘅人都精神不振。休息2个钟头，虽然呢就等我哋啲疲乏感就有啲缓解，但係精神嘅疲累就加强咗。而家每一个人都带住一副睡眼惺忪咁嘅样。我话搓咗搓块面，强打起精神。发现队伍里面少了2个人，一个是专吉，一个是豆腐。听中公讲话他们两个去了放矛，中公指一指右边，示意呢是那个方位。我眯着只眼望过去，浓雾当中隐隐约约看到两个模糊的影。对豆腐呢我就真的一向都不是很放心。他条友没来搭讪，好容易出事嘅，一个唔小心就会中招。所以喺呢个过程里面我就冇急住话起身起程，而係坐喺个地上边盯住豆腐佢两个人嘅身影。两个人本来呢就几平静嘅，突然之间呢两条友好似发现咗啲乜嘢咁，竟然忽然之间冇鞋拉着脚就跑返返嚟。大家观察到两个人嘅动静，佢哋咁一跑，我哋就以为出咗咩危险呢，嗱嗱臨拿起手里面嘅武器，点知道两个人就挥住手讲：哎，有情况啊，不过系大喜讯啊，快啲过嚟。大喜讯？呢个地方会有啲咩喜讯啊？我即刻就跟住豆腐佢哋嘅方向去。行过去一睇，四周围空荡荡一片，除咗喺地上嗰两条有屙嘅嘢之外，乜嘢都冇啊。见到我哋成班人就盯住嗰啲嘢，豆腐哎呀一声咁讲：哎呀，你哋咁样睇住我督屎做乜嘢啫？唔系睇过啊，你哋睇下嗰边。跟住佢就左手边嘅方向就指过去，大家齐齐拧个头过去，灯光一打，显然发现喺冇几远嘅地方，竟然有一个好大嘅漆黑色嘅嘢。吓，嗰个系乜嘢嚟呢？豆腐就懒神秘咁讲：头先啊，我哋喺度屙嘢嘅时候，忽然之间听到有人喺度再叫我个名啊！我顺住个方向一睇，依旧嘢就出现咗啊！佢讲嘅出现唔系发现，亦就系讲豆腐佢哋两个先前喺度解手嘅时候系冇呢一个嘢嘅。咁呢一个黑色嘅嘢是突然之间出现的。我心里面打了个突，亦都不敢大意，示意大家警惕啲， 我啊抄住把大斩刀就向左边咁行过去，随住距离嘅拉近，我哋就慢慢睇清楚嗰个嘢嘅本相啦。原来系一块大石碑，石碑下边有个恶高头嘅闭翳神兽。嗰个石碑足足有3米几高，上边呢就刻住两行字：黄泉河阴司间，生人至此，阴阳两边。黄泉河阴司间呢一句话喺当初阿爷嘅嗰封信上边曾经出现过，原来出处系喺呢度。专吉啊，噗嗤咁啊笑咗一声，讲话：生人至此，阴阳两边。哎呀，装神弄鬼咧，好大嘅口气啊！豆腐啊，唔明白所以啊，佢又问：喂，智娃娃，你咁系咩意思啊？专吉啊，已经认命啦，佢亦都懒得纠正自己嘅花名，佢又讲：呢句话嘅意思，你仲睇唔出嚟咩？意思咧系话用呢一块石碑作为分界岭。我哋而家咧，仲算系喺阳间，越过咗呢块石碑就系阴司所在咯。豆腐一听大感惊讶，佢条友仔啊向来冇嚟搭讪噶嘛，佢即刻就跳过去个石碑后边讲：啊，哎呀，我而家咪喺呢度啊！跟住又跳翻转头，就系咁喺呢个所谓嘅阴阳分界处嗰度来来回回，睇到顾大美女忍唔住笑咗起身。呢一次笑就仲系萧静出现咗之后第一次见佢笑，我心里边就松翻啲，唉，亦都懒得去管啊豆腐做埋晒啲咁嘅九唔搭八嘅嘢啦。按照豆腐所讲，呢一个石碑系突然之间出现嘅，系唔系有啲奇怪呢？唔通真系喺个阴司嗰度突然间突出嚟？就喺呢阵时，我啊发觉除咗石碑原先刻落嘅啲字之外，竟然有人仲用笔喺个石碑上面写过字，睇个样系用铅笔写嘅。由于石碑嘅颜色系黑色，铅笔嘅颜色咧系暗灰色，所以稍微有啲咩唔留神嘅话，就好容易错过嘅。我心里边一喐，心知道上边嘅字肯定就阿爷佢哋留低嘅啦，即刻将块面贴过石碑嗰度观察。睇见上边系有一行嘅急书，所谓嘅急书咧，就即系呢啲字迹啊，非常之潦草，好似系喺啲咩紧急情况之下写嘅。上边啊写住：鸡鸣时分，过此界可还阳。我啊睇咗一睇手表，呢阵时系凌晨嘅4点钟，所谓嘅鸡鸣天光，咁啊大概仲有1个钟头。萧静啊讲。鸡鸣时分，过此界者可还阳，系咩意思啊？唔通我哋而家喺阴间？经历咗呢一系列嘅事情，佢嘅胆啊真系有啲大啊，唔似得好似先前咁样样黐人啊黐到实一实。我皱住个眉头喺度谂紧嘢，呢度上边嘅字迹就唔系好似阿爷噶噃。但是肯定是在他们队伍里面的人写的，这个人为什么要写下这样的一行字呢？难道他是为了指引后边来的人？我心里面突然间就有个这样的想法，心想难道当时他写着这些字的时候，这个人跟队伍失散了，来到这里的时候找到了离开崖山宝殿的方法，所以就写下了这一堆字来指引队友。如果是这样，那我们起飞就是真的在阴间。哇，这样东西估起上来都太可笑了。但是想起之前在那个大顶那里夹出的黑影，我就有点笑不出来了。大家现在面面相觑，最后豆腐问我：咁我哋点办啊？我讲仲有1个钟头，我哋等下咧。专帅又向我望咗过嚟，佢讲：你谂住试一试？嗯，我啊好肯定咁讲。专帅冇反对，佢又盘腿咁啊坐咗落嚟，靠住呢个石碑喺度休息，吩咐手下嘅专工讲： 时间到咗就叫声我呢。呢、这个人真係几好命嘅，咩环境之下都有个忠心耿耿嘅人嚟侍候佢。中公听咗之后领命呢，就一丝不苟咁企喺旁边嘅站岗。大家亦都盘低隻脚坐喺个石碑嗰度，时不时睇睇手表，等待住时间嘅流逝。好快就快一个钟啦，周围依然冇咩特别。我心里面开始有啲发毛啦，心諗唔通呢个石碑上面所写嘅嘢都係乱鬼咁噏胡言乱语。不过呢，而家由于时间未到，所以我亦都只能够放低个心，决定等一等。等下等下，个眼皮越嚟越重，过咗大概十几分钟，时间已经到啦，周围仍然都系黑蒙蒙咁样。我啱啱想讲起我哋上当啦咁，豆腐忽然之间伸手指一指我后边块石碑，面上边嘅神情呢就纠结无比，叫大家向后睇一睇。砖碎亦都俾中公叫醒咗，俾阿豆腐咁一指，原先大家喺度休息緊嘅不禁亦都回个头过嚟睇。呢一睇即时就目瞪口呆，因为石碑上嘅字竟然消失咗，原先黑色嘅石碑变成咗浅灰色，表面上边仲好似有啲水纹咁打震添。在里面隐隐约约露出了几个小人，就好像一台坏了的电视机一样。哇，你阿爷啊，这些究竟是什么情况啊？我出力地眨了一下眼，怀疑自己是不是眼花呢？定眼一看，见到石碑里面的几个小黑人越来越清晰，我一数刚刚是六个人。大家被呢个咁嘅奇异景象亦都吸引住，不由得嘅凑过去睇下啦。见到石碑上边嘅人，佢个面貌系越嚟越清晰，最后竟然系同我哋六个人一模一样。呢一下我真系吓亲，豆腐亦都瞪眼抹嘴，佢讲：哇，我顶你个肺啊！呢啲咩嚟噶？我系想告佢啊，侵犯我哋嘅肖像权啊！顾文文抹一抹额头啲脚汗，佢又讲：唔系、哦，你哋睇呢六个小人，亦都喺度睇住我哋、哦。果不出其然，原先喺度游动住嘅六个人仔，各自咧就企定面对住我哋，跟住摆出一副同我哋一模一样咁嘅姿势，喺石壁上边同我哋对视。哇，呢一种咁嘅诡异情形真係唔好再提呀，我心里面一阵毛骨悚然。然后就喺呢一阵时，忽然之间唔知道喺边度传嚟咗一声嘅鸡啼。鸡啼嘅声音都未断，我手腕上面一热，低头一睇，阿爷送俾我嘅嗰串桃木避邪珠竟然又碎咗一粒。呢一串珠係喺回涌河，仲有喺格格尔公主嗰度养尸局里面都救过我条命。呢阵时突然间碎裂，我实在吓咗一大跳，我即刻讲：哎，大家离呢个石碑远一啲啊！呢句话讲嘅时候为时已经晚啦，只见到石碑里面几个人仔突然间伸嘅手出嚟，几隻干枯嘅手竟然喺个石碑度伸咗出嚟，然之后将我哋向个石碑里面扯。我即时感觉到自己的双臂呢就好像被一个铁臂咁扯住，成个人就向前一滚，胃里面一阵嘅翻江倒海，脑袋嘣一声闪过无数嘅画面之后，成个人就系咁晕咗过去啦。我原本以为我哋呢班人呢会死得好惨，但系我冇諗到自己醒嚟咗之后睇到咗嘅竟然是一幅的场景，蓝天白云，痴痴呆呆地坐在一起，其他的人亦都是一面的茫然。我们的前方就是一大片的沼泽，而在沼泽上边还停住我们来的时候的木筏。在这阵时， 我哋就瞓喺呢个沼泽边上嘅岸上，木筏就停靠咗喺岸边。喺木筏嘅前边，总算就睇到咗一块熟悉嘅嘢啦，就系嗰块黑色嘅石碑，上边仍然写住嗰几只字：黄泉河阴司间，生人至此，阴阳两边。我怀疑呢一个系唔系一个梦呢？于是我眯埋只眼，出力咁捽一捽块面，再擘大眼前嘅景象仍然冇变。过咗阵间，尊瑞先开口讲：嗰一座突然间出现嘅宝殿消失咗啦。豆腐亦都一副百思不得其解咁嘅样，佢又讲：啊，我哋仲喺个沼泽嗰阵时，将木筏一路挖挖到个殿门口噶。然之后入咗宝殿㗎嘛，而家呢个木筏点解会停咗喺呢个石碑前边嘅？咁我哋点解又会喺个岸上嘅？唔通我哋先前係入咗石碑里面嘅世界？我讲：你係咪当睇小说啊？豆腐出力咁拧咗下头讲：咁唔该你諗一个合理嘅解释俾我听下。